第十六集，暴风城。在此之前，卡德加见过的最宏伟的建筑，就是坐落于达拉然城外十字岛上的紫罗兰城堡。肯瑞托庄严的尖顶、宏伟的厅堂和他厚重的青金石色屋顶，一直是卡德加心中的骄傲，紫罗兰城堡也因此得名。在卡德加游历洛丹伦和艾泽拉斯其他地方的旅途中，没有什么建筑的古老和气派能比得上肯瑞托的城堡，连麦迪文之塔也不例外，直到他来到暴风城。像之前一样，他们骑在施救的背上飞了一整夜。这次卡德加敢肯定，他在夜晚沁凉的空气中驾驭施救时一定是睡着了。麦迪文放进他脑子里的知识还在起作用，因为他还记得如何用膝盖驾驭这种长翅膀的掠食生物，以便控制方向，并且颇为自在。这一回，他脑子里存储这些知识的部分已经不痛了，只有一阵轻微的跳动，就好像他的脑组织已经愈合，却留下了疤痕。接受了外来的知识，却仍然能分辨出它是不属于自己的一部分。卡德加醒来的时候，阳光已经给他身后的地平线镶上了一顶金色的冠冕。他一时惊慌失措，害得巨大的施救像一侧偏斜，偏离了麦迪文飞行的轨迹。随后，暴风城就这样突然映入他的眼帘，在清晨的阳光中熠熠生辉。那是一座用金与银铸造的城市，晨曦中的城墙仿佛在散发着光芒，光洁的像被管家擦拭得干干净净的酒杯。屋顶闪闪发光，像是用白银打造出来的。一瞬间，卡德加还以为屋顶上镶嵌了无数细小的宝石。卡德加眨眨眼，甩了甩脑袋，黄金墙壁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不过有些地方依然光彩夺目，似乎被打磨过，另一些地方雕刻着精细的花纹，白银屋顶只是深色的石板，而他以为是宝石的东西，其实只是凝在上面的露珠，在晨光中反射着彩虹的光芒。然而卡德加还是被这座城市的规模所震撼，他与洛丹伦的任何一座城市相比都毫不逊色，甚至还要更大。从这么高的地方看过去，仍然望不到边际。他能数出中心的城堡外围包围着三道城墙，还有一些较矮的护墙隔开不同的城区。无论他往哪个方向看，都无法将城市尽收眼底。虽然现在还是破晓时分，但城市已经开始活跃起来，袅袅炊烟升起，人们渐渐聚集到露天市集和公共场所里。大型马车满载着农夫，慢吞吞地从大门里驶出，去往田野。整洁有序的农田沿着城墙伸展，仿佛铺开的裙摆，几乎延伸到地平线。这里超过半数的建筑卡德加都认不出来，在他看来，那些高塔有可能是大学，也可能是粮仓。水流湍急的河面上架着许多巨大的水车，但他猜不出这些水车是用来干什么的。在他右手边的地方突然窜起一阵火苗，然而火是来自一个铸造厂，里面是一条被捕获的巨龙，还是某个不得了的意外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城市，城市的心脏处便是莱恩的城堡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这里的城墙似乎真的是由黄金铸造的，窗框边上镶着白银，皇宫的屋顶铺着蓝色的瓦片，像蓝宝石一样深邃而豪华。卡德加还能看见无数的尖塔，塔尖上都挂着画有狮头的三角旗帜，那是莱恩国王的家族纹饰，也是这片土地的标志。这座复杂的城堡仿佛一座小城市，有着数不清的附属建筑、塔楼和门厅，建筑群被长长的弯曲回廊连了起来。卡德加觉得没有魔法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做到，也许这样的结构真的只有通过魔法才能构建。卡德加想， 然后意识到也许这就是麦迪文在这里的地位如此崇高的原因之一。麦迪文抬起一只手，在其中一座塔楼上画了个圈，塔楼顶上是一块有护墙的平地。麦迪文往下指了指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他是想让卡德加先着陆。卡德加调动脑子里那块结痂的记忆，利落地将巨大的石臼降了下去。石臼向后扇动着那大型风帆一样的翅膀，减慢速度，然后轻巧地降落在地面上。下面已经有一群人在恭候了，一对穿着蓝色侍从服的随从立刻跑上前，抓住缰绳，给石臼戴上了一个厚重的头罩。卡德加脑海里的外来记忆告诉他，这与养鹰人给鹰戴上用于限制视野的头套作用差不多。另一对侍从抬来一桶温热的奶牛内脏，小心地放在狮臼不停开合的聚会前。卡德加从狮臼的背上滑下来，热情迎接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洛萨爵士。这个大个子男人穿着华丽的长袍和斗篷，外面套着雕花护胸和金丝肩甲，看起来更加魁伟了。 学徒，学徒，你还没被开除，我真为你高兴。 大人，我们飞了一整夜才到这里，我没…… 该死的邪相风！我早告诉过你们，这里是最不适合见狮鹫龙的地方。啊，你降落的不错，孩子。 麦德，你能来真是太好了。 我听到消息就尽快赶过来了。你知道，你们迟早要学会在没有我的情况下自己处理事情。 总之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国王陛下想你。 只能先等等再见国王了。带我到出事的房间去，快。算了，我自己知道路。你说是哈格勒和修格林吗？那就是往这边走。往下五楼，过一座连廊，然后再上三楼。狮鹫龙怎么建在这种破地方？ 我们跟上，他这是吃了炸药包了吗？你跟我去出事的地方。 他昨天晚上非常烦躁，他之前出门了，显然他刚回来就收到了你的召唤。 他有没有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他一回来就匆忙赶来这里，还没来得及告诉我。 艾泽拉斯最强的法师之中有两位去世了，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心脏也被挖了出来，就死在他们的房间里。而且证据显示有恶魔活动的迹象，所以我才派了最快的信使去请魔导师过来，也许他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尸体在哪儿？ 洛萨和卡德加终于赶上了麦迪文，此刻他们在城堡另一座尖塔的顶端附近，房门对面的墙上有一扇敞开着的大飘窗，从那里看去，暴风城的景色一览无余。房间里一团混乱，看起来仿佛被兽人洗劫过一样，而且还是特别不讲究的兽人。所有书本都被从书架上扯了下来，所有卷轴都摊开放着，甚至很多被撕碎了。炼金装置被砸得稀烂，各种粉末药膏散落一地，甚至连家具都被损坏了。房间中央是一个圆形魔法阵，直接刻在了地板里，两个同心圆之间夹着一圈皱纹，地上的刻痕很深，里面积着一种粘稠的暗色液体，地上还有两块胶痕，每块都有一个人那么大，就在魔法阵和窗户之间。据卡德加所知，这样的铭刻法阵只有一个用途，曾经在紫罗兰城堡的那位图书管理员对此总是再三警戒。 尸体到底在哪儿？哈格勒和修格林的遗体呢？ 发现尸体之后很快就把他们移走了，把他们留在这里不太合适，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到。 你是想说你们当时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来？好吧，好吧，我们还是可以尽力挽救一下。都有谁进过这个房间？ 有魔法大师哈格勒和修格林。 这还用说？他们没来到这里的话，就不会死在这里了。还有谁？ 发现他们的是一个仆人，然后我就被叫过来了。我带了几个卫兵来帮忙挪尸体。 遗体还没埋起来，你想的话可以检查一下。 检查尸体还是检查卫兵？算了，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就是一个仆人，你自己还有大概四名卫兵，对吗？现在再加上我和我的学徒，没有别人了。 我是想不到还有谁了。 有意思。年轻的信任。 魔导师大人。 我需要你的年轻和缺乏经验。我疲惫的眼睛可能只会看见我打算看见的东西。我需要一双新鲜的眼睛。别怕提问题，过来，站到房间中间来。不，别踩进圈子里去，我们还不知道上面有没有遗留的魔法。站在这里。好了，你感知到了什么？ 我看到被破坏的房间。 我说的不是看，我说的是感知。 卡德加深吸一口气，释放了一个用来强化五感，帮助寻找丢失东西的小法术。这是个简单的咒语，他在紫罗兰城堡的时候用过无数次。这个法术在寻找别人想隐藏的东西时非常灵验，然而刚念出第一句咒语，卡德加就感觉到了异样。这个房间里的魔法能量有一种沉重的感觉。魔法能量给人的感觉通常是轻盈，充满活力的，但是这里的魔法能量更加粘稠，几乎像是液体一样。卡德加以前从未感受过这样的魔法能量，他好奇，这是由地上的法阵所引起的呢，还是两位已故的法师自己的法力和魔咒的效果？那种沉重的感觉就像是一间封闭多年的房间里沉浮的空气。卡德加试图把屋子里的能量聚到一处，但他们似乎在抗拒他，极度不愿意听从他的指令。卡德加尝试着把更多房间里的魔法能量拉入自己体内，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这是个简单的咒语，按理说，在一个经常有人释放这种咒语的地方，使用魔法应该更容易才对。突然之间，房间里凝重腐臭的魔法能量淹没了卡德加，他突然袭来，将他包围，就好像他把墙壁里的基石抽了出来，结果墙砸到了他身上。黑暗沉重的魔法能量像一条厚毯子一样盖住他，把他的魔咒压得粉碎，让他双膝一软跪了下来。卡德加不由自主地痛呼了一声。麦迪文立刻出现在了他身边，扶卡德加站起来。